或者我以为生活得好好，但是我是这么痛苦，我不在乎，请你不要替我关心。你又怎会知道抱着你，人人都喜欢自己骗自己，人人都喜欢自己骗自己。继续自己骗自己。 I love you。 Da da da da.